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最近用两个整晚的篇幅刊载了一位游客的访朝观感，报纸还编辑了他所拍摄的一些图片。另外，俄罗斯的网讯社边疆现场报道记者和网报时代变迁分别在15号和16号介绍了朝鲜的自然博物馆、马心林滑雪场、美林骑马俱乐部、绫罗人民游园地等在母亲朝鲜劳动党的爱民政策指引下建成的纪念碑式创造物。